在那场堪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敬请关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以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巨大发展。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我这个人呢，是开除过党籍的，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独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正如毛主席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儿。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地除掉。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1967年1月，林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毛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烧掉。没等汪东兴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主席又拿起传阅卷的信封又要烧，汪东兴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卷的编号，就不要烧了。主席听汪东兴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东兴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烧了？周总理惊诧地问道。是的，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情，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做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做较大的修改，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因为政治报告起草迟了，九大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代表都被通知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 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认为这是争取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到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原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他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做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恩来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6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意不妥。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当时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汪东兴，要汪东兴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信后，要汪东兴带他画圈后退回去。汪东兴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近外宾，所以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到那个报告毛主席签阅了没有。汪东兴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汪东兴说，怎么搞，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汪东兴说，这样大的事儿，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汪东兴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做了圈阅，但还是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做了一个所谓蒋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蒋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蒋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立云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 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七月，叶群又向吴宪法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七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上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吴法宪还交代，八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21日，叶群又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8月13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争吵，因为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三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进行密商。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又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陈伯达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作为依据。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国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8月20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上了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主席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毛主席意识到林彪有迫不及待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野心。